色想结成层，蒸了不能切，如何不明切？依是莫言通。嗱，呢度梗窒啦。点样梗窒呢？开始讲言通系咪讲六层先噶？讲完六层先讲六根，六根讲六色系咪啊？讲完然后讲七大。咁而家咧选择咧就先梗窒，响六层开始，色想结成层。蒸了不能觉，识呢呢一段呢四句偈咧，系紧窄，唔系优波尼所观嘅色层，系阿能呢一班人嘅根基可以证入圆通嘅。因为点解咧？因为色咧系因为呢个妄想凝结而成障碍坚固嘅层，即系前文所讲咧空。晦暗中结暗成色，咁既然结咗暗而成呢个色外障碍嘅物质啊，唔系蒸了咧，就系指观字，蒸了系能观之字，色层系所观嘅景啊，所观嘅景既然有暗有明啊，初心咧。热观智是很薄弱的，不能够明白透彻这个色层的境界，怎可以依这个色层去明白去进入这个圆通的境界呢？因此呢就拣择不要这个耳目圆通了。音声集耳言，但耳明具问，一切一非含一切，云何获圆通？嗱，我哋知道圆通法门咧系耳根，唔系声层吓。呢度咧系讲骄层二所观嘅声层。骄层二之所以证圆通咧，就以呢个声层而入道，系佢嘅方便。但系咧，唔系呢个娑婆世界众生嘅方便。亦不是阿能的機可以接受這種法門的，因此呢就說音聲集耳言，但耳明具問，音聲所說出來的東西呢是帶有什麼？帶有明、有具、有問。明是前這個自性，問是說這個義理、意義，即是說音聲呢是集有這耳言問字，音声为能前，明具问的义理呢为所前。能前的音声，一个音声不能够遍含一切明具问，讲一句说话只是讲一句说话的意义，不能够含一切法的意义。所以呢可知道音声不言又不通，不言又不通的音声怎可以令初发心的人依这个音声去进入这个圆通的境界呢？这个是讲了骄层二，骄层二的音声。再讲呢，香耳合中之利则言无有，不幸其所觉，云何获圆通？香是讲这个香焰童子所观的香层，亦不是阿能的入道的方便。香和鼻合埋然后才有知觉、才知道有香，离开这个鼻呢根本就没有香气可得，可知道这个香层呢是生灭无常的。能够觉知到这个香层的觉性呢，亦是因为有香层而有所觉，离开这个香层呢别无所觉，怎可以以这个生灭离合的层啊，怎可以作为这个修因呢？即是说不可以以这个生灭离合的香层作为修圆通的本因，能够令到初心很快脆地证入圆通，这个又妙了。 妙咗呢個香塵啦。咁啊，味又點咧？咁味性非本然，要以味事有，其覺不行一，雲何獲言通？呢度係緊呢個玉皇玉上菩薩所修嘅味塵。我哋記得嘛？呢、這個玉皇玉上菩薩咧，生生世世都做名醫啊！佢所上嘅藥咩？甜鮮苦辣鹹騰，所有肉佢都試過啊！咁啊，呢個味，呢、這個味層咧，當然亦唔係阿能入道嘅方便，亦都唔係呢個娑婆世界眾生嘅方便。因為點解咧？味性咧唔係本嚟自然知得到味性嘅，要有呢個味層放落你嘅口，用個舌得下。然後先知道究竟是苦呢，究竟是甜呢，咁所以呢合然後先知，離開就唔知啦。因此呢，呢個味性亦唔係常常係被你所覺得到嘅，點可以以呢個無常嘅味層為本修因，令到初發心嘅人速獲圓通呢？因此就唔要呢一個味層啦。足以所足命無所不明足，合離性非定，雲何獲言通？呢、這個足呢就是、接觸，係緊呢個跋陀婆羅嘅所觀嘅足層，又唔係阿能入道嘅方便。足以所足明，第一個足就係指呢個足層，第二個足呢係指呢個生根。呢、这個外邊嘅觸層咧，以我哋內裏邊嘅生根接觸啊，啊，然後咧係知道有觸層。如果冇呢一個外邊所觸嘅觸層啊，同我無所觸嘅觸層，同我哋內在嘅生根接觸嘅話，根本就唔知道觸層喺邊度，哦。所以合離非性非定，有時合有時離。譬如我哋碰下呢個嘢，接觸咗，然後先知道呢個啊熱嘅咁。以呢個舊冰接觸咗啊，知道呢個係冷嘅咁。如果一唔接觸咧，冷熱都唔知噶啦。咁所以咧呢個係無常嘅，哦，唔係一定嘅。咁所以唔應該咧以呢一個觸層為阿能入道的方便，哦，因為觸層不能夠令初心獲得到圓通。咁我哋再睇法層啦，色聲香味觸法啊，法稱為內層，憑層別有所能所非片攝，雲何獲圓通？呢度咧係簡。唔要加涉所供嘅法尘，因为呢个法尘咧又唔系阿能同埋呢个娑婆世界众生嘅方便。乜嘢叫做法尘？嗱，色我哋知道啦，香我哋都知道，味都知道。色聲香味觸，大家都知道法呢？法是乜嘢？法法方法，話俾我聽啊！咩叫做法啊？意根所對嘅法層，啱啦！意根所對嘅，唔係眼根，咪意根所對，咁係點樣嘅先得㗎？吓，系冇嘢嘅，系一个影像嚟嘅，等于而家喺度拍紧影，吓喺度摄紧，系前五根六借嘅影子叫做法尘。哦，前五根六字眼头先睇咗嘢，而家咧印落呢个心有一个印象，呢、這个叫法尘。拎唔出嚟嘅，冇實物嘅，哦，咁所以咧，呢、這個法咧 又不是这个初机入道的方便。啊、这里有说前五更六席的影子嘛。哦，内层一定要有外边的层所落借的影子而有的。如果你今日不去睇到嘢咧，你今晚个心里边谂唔出呢一样嘢嘅，哦，咁啊，或者咧，你今日去食斋咁，哇，智莲个斋好好食哦，咁你今晚翻去咧，瞓觉你都挂住啊，好好食啊，谂起个味道好好啊，呢、这个叫做法尘哦，因为呢个法尘咧就唔系有一定嘅实质嘅，哦。咁必須要有一定嘅方所嘅法咧，然後能夠觀嚇、啊，能夠咧觀知智及所有能觀嘅智同埋所觀嘅法層，係行於一定嘅方所。如果唔係咧，唔能夠遍於一切時一切次嘅。如果冇一定嘅法層咧，你冇可能一切事一切事都產生呢個法層。既然唔係互通互攝嘅，咁呢一個不言不通嘅法層咧，冇可能作為本修因，令到初心入三昧嘅人得到圓通咁。咁而家咧就講到六根啦，見性雖動然，明前不明後。四位虧一半，雲何獲圓通？嗱，而家就温習緊以前講嘅嘢。以前講六根啊，嚇六根咧，每一根咧，有啲咧800功德，有啲1200功德，記唔記得？眼咧睇前有400功德，咁樣睇有200功德，咁樣睇有200功德，係嘛？咁啊，後邊。这个前左前左前右就总共有800功德了，是吧？后面看不到，那少了400功德，那即是说四位亏一半啊。四位亏，什么叫做四位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叫做四位。以前東嚟講係東南西南睇到，東北西北睇唔到，後邊睇唔到，哦，咁樣就同埋後邊，豈不是眼根係600功德？係咪啊？應該係啦。四位虧一半，雲何獲圓通？即係話呢一個功眼根咧，三份圓功啊，一份無德。呢度又唔係喎，呢度係話三份圓功咧，就係、是、前一份、左一份、後一份，咪三份咯。有功啦，後邊嗰份冇啦，咁啊叫做就係800功德啦。雲何以此見性咧，為本修因，令到初發心嘅人得到圓通咧？咁又揀咗邊個？揀咗阿耨羅陀所修嘅眼根。鼻息出入通，言前无咎气，知利匪涉入，云何获圆通？呢、这个系拣周利盘特家所供嘅鼻根。大家都记得周利盘特家咧系三藏法师嚟嘅，哦，系三藏法师，好叻好叻噶。但是呢他而家咧响释迦牟尼佛座下咧，自然咧蠢到咧数把两个字都记唔到嘅，咪为乜嘢咧？咁大家记唔记得啊？悭法哦，所以咧我而家真系唔敢悭法，好辛苦，好辛苦，我都讲少啲都要讲下。如果唔系第世一句是话数把都唔识，咁你话我嚟做咩？咁所以咧。我哋大家咧聽咗經之後，明白咗道理之後咧，隨言隨份要講俾人哋聽，唔好話我識我唔講俾你聽。咁但係就要你真係識先好喎，假假地識咧，咁亂咁講一通咧，咁就慘啦。你知道亂咁講説話， 你记得八丈禅师这个故事吗？听过没有？有些听过，有些没听过啊。讲呢，八丈禅师呢有一天在讲经呢，就有一个八一公在那里徘徊，来来去去在那里行不走。八丈禅师就问他，你有什么事吗？他说我有事，我是一个护理来的，因为我以前呢是在这根寺呢就当职的，是做法师的。但有一个人问我呢，他说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呢？落不落因果？当然要落因果啦。他说不落因果，答错一个字，加了一个不字，五百世堕落做护理生。因为他出过家修过行，有善根，所以护理是会变化的，会变人身形的，所以他变人形来听经。听经他想想下都是希望这个禅师来教他。他说那个禅师说，你来问我了，怎么样？他就说修行人落不落因果呢？禅师说不昧因果，不落因果和不昧因果意思刚刚相反了。不昧因果即是要明白因果，要知道因果。他听了之后呢，他自己开悟了。开悟之后呢，那就回去后生呢就死了。那这个八丈禅师呢就以妄憎的，以出家人的礼来葬这个护理，就是说自己不是明白，乱这样说，乱这样说错事话呢，令到人家呢不明因果和不落因果是很大的距离的。所以呢，我们要讲，要说法，要讲经，但是要小心，要自己深入研究。凡是不明白的东西，你就一定要查经在据典。所以我来自念第一日，我就要一部字典，第一日就要一部大词典来对着我。但是有时呢，词典呢又未必一定准的，又要你的头脑去想一下。词典里面，你们查字典啊，答问题啊，有几多个细根啊，有五音细根，有正个，有咩，有气细根，有还有一个咩细根，众生细根啊，咁咪答错咗啦。众生细根，众生就是五音啊，五音就是众缘和合而生噶嘛，系嘛，咁啊。众生里面有有情世间，有有情的众生，有正觉的世间。所以你还有我查这个非空非许中，非入生石根，无有地方所，避之不受报，是吗？这个是水忏里面讲的。我查的字典呢和藏经就不同了，就不同了。所以你要查字典呢，就查咪藏经，两家比较一下，比较一下之后呢，再用你的智慧去分别边个啱边个唔啱。所以讲经要咁认真去做功夫，唔系啊求求其其我讲下就算啦。哦，如果唔系呢，五百世堕落做护理啊，好阴功啊吓。咁嗱，而家讲到呢、这个。鼻息这个周利蓬特家，因为鼻根悟不到的，因为他前世是三藏法师，很厉害很厉害的，人家请他讲经，他不讲给人家听，所以他变成这一世就很蠢了。但是他因为始终都是法师，都是修过行，因此他有机会见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教他呢修这个鼻息，数息共，数息共呢，修这个数息共呢而悟到的。但是这里说鼻息出入通，出又通，入又通，中间呢现前无咎气，出入之中间呢停一停，这个停留之中是没有气息的。咁啊，支离匪摄入，支离破碎的，所以呢这个鼻根呢是少了中间那四百功德，有出有四百功德，入有四百功德， 中更停留呢個氣息，停留咧，唔通咧就係少咗四百功德，唔係具足千二百功德，又點可以憑呢一個言通呢一個更不言不通嘅更去收集言通咧？咁是非入無端，因未生覺了。未忘了无有，云何获圆通？啊，这个是呢，不是说，啊，这个是骄奋波提所供的舌根，啊，这个呢，舌根呢，就不是说无端端而有的，因为这个未曾而显现这个舌能够知味。若果冇咗外边嘅味层咧，咁内边嘅舌根咧就冇就变咗系冇作用噶啦。点可以以呢个生灭无常嘅舌根为修因，而令初发心而得到圆通咧？咁所以就拣咗呢个骄奋波提嘅舌根。我哋知道骄奋波提咧，只系一个老修行嚟嘅，多生多世都学法修行，但可惜咧。去犯個口舌，啊，所以我哋講説話咧要好小心，唔可以隨便批評人。啊，佢咧前世做個小沙弥啊，好似好玩咁啊！你食嘢好似牛嚼草咁，咁啊講笑咁啊，咁樣咧就毀謗咗聖人。所以咧，佢而家見咗法，成咗阿羅漢，仍舊要受呢種報。所以他骄奋波提是什么第一啊？佛弟子之中什么第一？受天人供养第一。佛呢叫他你上天上，你不要享人间，享人间人家看见你这样吃东西又做口业就累了人了。你上天上呢，天人供养你，因为天人有神通，知道他是圣人，所以就不会犯这个口业。哦，身以所觸痛，各非現各故，乃量不明回，雲何獲圓通？僅呢個不靈騎婆初所供嘅生根，生根係六層之中嘅觸層，生根咧同呢個觸層接觸。是以前面所讲的觸層是痛的，觸層要有生根合迷然后知，生根呢亦要以觸層合然后先知。如果生根没有外面的觸層呢，根本就不知道是冷是暖是濕是滑，所以呢这个生根呢又是不言不通，要合然后知。利就冇知，中根是有更甜的，因此咧係唔應該以不言不上的根為本修因，令阿能去證圓通咁。知根集念思，暫了中無見，想念不可鐵啊，雲何獲圓通？这里呢是揀这个须菩提尊者所修的二根，啊，须菩提尊者所修的二根呢是第七色，第七色呢是为这个二色所依的根，是行审思量，行的審的，即是行就不斷，審就是知道嘢觀照，而又能夠分別思量，現呢個法層，分分鐘現呢個法層係無事止息的，叫做集念思啊，知根集念思，浸了中無見。这个集念思的二根呢，始终不能见得到这个浸然明了的个性，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胡思乱想， 遮蔽了自己本来的个性，因为这个意识最特别强的，一段时间呢不可能可以跳脱，一定要修这个戒定慧，不断地去修正，不断地去挑拔正增，然后才可以然后可以去证这个真理。如果有一个想念呢，都不能够撇开这个意根和意识，因此呢就没有办法适合这个众生，这个世界众生的根基，不能够呢为阿难入圆通的初心，入圆通的方便，因此就要讲这个知根，这个意根啊，识见集心和结本清非相，自体先无定，云何获圆通？这个是讲这个眼识。嗱，讲完六根之后咧，讲完意根吓，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后咧，而家讲到六识啦。六识，六识咧就系第一个见识吓，系呢个眼识。乜嘢叫做根？乜嘢叫做识咧？咁大家明白啦，系咪啊？明唔明白？明白就不需要再讲了。什么叫做眼根，什么叫做眼色，需不需要讲？需要啊。嗱，譬如说我现在看下去这样一看，啊，好多人在这里，这个是眼根。我就看真下，这个姓陈的，这个姓李的，这个人好人，这个人不好人，这个是眼识，加迷同时意识，加迷同时意识去分别，咁咧分别的就是识，冇分别的就是根。而家明白啦，眼根是咁样，眼识是咁样，其他耳鼻舌身意都是咁样。譬如话，外边有啲声音啊，咁知道有声音，这个知，这个知咧就是耳根。听真下乜嘢声音啊？喺度唱歌喎，啊，呢个歌系边个唱啊？系刘德华唱嘅。咁呢个一步步咁分别咧，就系意识加埋意同时意识啦。呢个同时意识好勤力嘅，好勤力，好多事嘅添啊。所以咧话意识集心，识见集心喎，啊，这里呢是眼识拣这个舍利弗。我们知道舍利弗尊者呢是以这个眼识入道的，据说呢他有一世修行呢，舍利弗尊者说，唉，我都要行菩萨道帮助人先得咯。他刚刚在这里想呢，天上的上帝啊就下来试下佢，哦，你想行行菩萨道，我而家就叫你行菩萨道。咁嗰个上帝咧就变个细佬哥喺度喊，喊啊，喊得好辛苦。咁行菩萨道嘛，梗要同情人哋啦，系咪？喂，细佬哥，为乜嘢咁喊啊？佢话：唉，我妈妈病到就嚟要死咯。咁做乜唔去睇医生啊？有睇医生啦，医生话：呢个病咧冇得医嘅。除非有修行人的眼睛治和咪嗰啲药俾佢食咧就好啦。咁咪舍利弗话系，我发菩提心，我行菩萨道，我帮助人啊，好，我俾你咁，随手一挖就挖咗只右眼出嚟。嗱，拎去啦。佢话：嘿，你挖得咁快做乜啊？唔系要右眼啊，要左眼啊。吓，佢谂谂下，又系自己咁鲁莽吓。为人为到底，俾埋你点话？又挖埋呢个，俾埋佢。嗰个细佬哥接住只眼，问下：哎呀，咁臭，咁腥，咁臭，抌落地下，用脚一脚佢一踏， 以为你修道人的眼睛是香的，原来这么腥臭，怎么医得好我妈妈的病啊？舍利弗说，哎呀，菩萨道难行，都是修我小乘道好了，都是做小乘好了。所以呢，那个怎么所以呢，他的眼多生多世都是眼，个眼盲了，盲了呢，后来呢修这个金光照明三昧，所以呢不需要眼都可以看大千世大千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世界等于放在手掌这么小，看得这么清楚，修这个眼色得到圆通的。哦，讲到行菩萨道真的很难行的。好了，有一天一个小和尚呢跟着师父出门了，师父呢，小和尚当然行行在后面啦，孭着个包袱，孭着好重好重，跟着师父行了。那他说，唉，我们师父这么好，到处去为人行菩萨道，我都学他先得。那师父就说，来啲包袱俾我咩？你行前边。咁收尾佢又谂啦，又打妄想，系学师傅系好啫，但系学师傅咁辛苦，都系制唔过啦。师傅话：嚟，孭翻包袱行后边。咁即系话佢发心咧容易啊，长远心难哦。行菩萨道咪咁容易。聖法不是一朝一夕一生一世的事，行菩薩道又不是一天可以成功的。我們發菩提心是最重要，不可以退失菩提心，應該是生發現生生世世上隨法學，生生世世是保持這個菩提心不失。所以普賢行願品裡面叫我們是發現生生世世要親近善知識，希望善知识欢喜我、接近我、帮助我。哦，所以这个舍利弗呢，据说呢他修因的时候呢是曾经退过菩提心，所以呢就是后来呢又就变成是小乘圣人啦。但是在这个是什么？是示现来的，不是真实的。舍利弗是青龙陀佛在世的，金龙陀佛也是青龙陀佛，金龙陀佛是不是是青的，也是金，我不记得了，反正是一条龙佛。咁啊，这个眼色呢，眼色呢是个眼对外面的色尘，而依其中根呢产生这个色，叫做杂三和，有内的根、外的尘、中根的色，然后三样夹，三样嘢夹埋嚟咧，然后可以分别外边的境界吓。结本清非常，追究佢的根本啊，系了无可得。清非常即系冇一样物质俾眼色系点样嘅，攞唔到出嚟睇嘅，系根本啊冇一种形状，冇一种相状。无可得的，咁所以咧，呢个色咧又唔系从呢个根生，又唔系因尘而有，亦唔系自生，亦唔系和合而有，咁啊根本就无上可得。眼色嘅字体既然冇一定啊，点可以你以呢个不上不定嘅眼色为本修因，令到阿难佢哋正圆通咧？咁因此就唔闪呢个舍利弗嘅眼色啦。